月十七号骚动音乐， 系星期一啊，咁啊要提提大家啦，而家三号强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 大家留意住天气最新状况啦。 系啦，今日骚动音乐咧犀利啦，我哋礼拜一咧系有呢个音乐桑拿嘅，咁啊而今日嘅题材咧，我觉得系几特别嘅，今日讲嘅系涉谷系嘅音乐，咁啊其实因为之前咧，我哋讲好多唔同嘅一啲音乐类型啦，而涉谷系喺呢个音乐类型当中咧，算系比较特别啲嘅存在。一阵六点钟会解释俾大家听点解嘅。咁啊，同埋最主要系因为深信好多人都准备去旅行啦。咁中意听歌嘅朋友仔咧，我就觉得去到嗰边咧，系真系需要接触下涉谷系音乐呢一样嘢嘅咁样样。咁啊，转头六点钟听下啦。 系啦，咁啊，涉谷系会讲嘅。咁啊，我哋开心猪啦，精神奕奕啦，听到你 开心。 开心猪啊！ 开心猪乜嘢用语？开心猪 过咗呢一个 嘅嚟 嘅，过咗呢一个生日啦，啱啱呢一个嘅，见你开心啊 ！OK 啦， 开心猪啊，都系嗰句 啦，还好啦。唔系，我觉得今个生日咧有个几特别嘅体验嘅，就系因为事关去咗打边炉，咁然后呢间边炉咧就都难 book 嘅，因为都 book 咗好几个月先 book 到，咁啊亦都好好彩地啦，喺生日前可以食得到嗰个边炉咁样啦。咁点解会咁想去尝试，即系睇下嗰间打边炉系有啲咩咁正咧？咁样咁啊，其实重点系在于佢嗰个气氛啊，其实有啲。即佢唔係話啲嘢食都好好食啊，但係佢個氣氛係其中另一樣嘢嘅賣點。 正所謂食啲咩啊？食氣氛啊！ 係啦，即係你問我食咩嘢，通常啲人一係答食嘢水準高，一係就答食氣氛。咁但係我覺得佢兩樣嘢都有嘅。咁佢係一間好。点形容呢？好地嘅一间边炉嘅铺头啦，咁都系一啲打港式火锅啊，即系啲肥牛啊、响铃啊、嗰啲鱼滑啊，即系都系呢啲常见嘅嘢。咁但系佢有一个好特别嘅特色咧，就我觉得系好喺嗰度系好开心，因为同啲店员嘅关系系好亲密噶。 但系因为你唔系常。去，所以叫做啲店员本身唔识，但都有呢种体验。 唔识嘅，但系系好容易就打开嗰个话题嘅，因为佢哋本身俾你嘅感觉就系、是、啊，你嚟我铺头食嘢，我就好似当朋友同你倾偈咁样，即系佢又会走埋嚟介绍下佢哋今日嗰啲食品啦，之余佢又会同你倾下唔同嘅一啲话题。咁其中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啲店员咧系其中喺收银处嗰度咧，佢有一个应该。系老板嚟啦，咁佢就系会负责晒成间铺头嘅歌单啊，咁佢全晚就会不停咁样播一啲唔同嘅歌，咁主要都系广东歌为主嘅，咁、 哦、 然后咧佢咩年代都有，好犀利嘅，即系佢，我觉得佢如果唔系去咗做边炉生意，佢应该系做DJ 啊，佢应该佢因为佢我嗰晚听啦，佢系真系由八十年到。年代到近年嘅一啲音樂作品都有，咁然後咧嗰、那個氣氛係好成點咧？係當我其實發現佢成晚都喺度試探緊當晚坐喺個鋪頭入邊嘅一啲食客係乜嘢嘅年紀，咁所以佢我發現佢由八十年代嘅歌開始播啦， 例如 九十年代啦， 即係你聽過啲咩嗰晚？ 好多噶，Beyond 又有啦。跟住，然後 Twins 又有啦、哦、，Cookies 又有啦，咁、佢就係一路試啦，就係八十年代開始試，跟住試九十年代嘅歌，一路試到去千禧年代，跟住佢開始發現，咦？中喎、哦，即係啲食客開始會合唱嘅，咁然後就大家成棚人一齊坐喺度唱呢、這個嘅Twins 同埋呢個 Boys 嘅死性不改啦，咁樣 人天生都不可以， 係啦，係啦，跟住又唱呢個 Cookies 嘅心急人上啦，咁跟住一路播到一啲好好新嘅歌都有嘅，例如MC 嘅記憶棉咁樣，咁、然後大家又一齊合唱。系啦系啦，咁然后古巨基又有啦，古巨基嘅自我安慰咁又有啦，咁跟住然后咧。 即係你都知好多唔同嘅食客啦，咁有啲食客可能係女仔咁樣咧，咁佢對某一啲嘅情歌個感受又特別深，咁佢又 眼紅紅啦， 眼紅紅，跟住我哋就話唔好喊啊，咁樣跟住一齊合唱咁樣合唱俾佢聽，咁嗰、那個。氣氛係好好，咁我覺得啊幾得意，即係有時去一間鋪頭一個食店食嘢嘅時候，其實即係食物質素固然之重要，但係其實嗰個氣氛好嘅時候，的而且確係會令你成個體驗係有一個180度嘅改變嘅。 同埋你嗰個體驗咧，加入呢個音樂嗰樣嘢好好有，我上次去食都冇啊， 你上次冇咩？ 可能我唔係去到臨收鋪前。 你上次去咧，呢個文化未出現。 未有啊。 咁呢個文化應該係最近先出現嘅，因為我點解咁想去就係因為見過我一啲朋友之前去食嘅時候咧，佢哋都已經開始咗有呢個合唱嘅習慣啊。咁、哦、所以然後我就話唔得，我一定要 去玩， 復一晚去玩，然後我要喺嗰度大大聲唱歌咁樣。 你唱咗咩啊？ 都係死性不改啊！幾咁頭先講過啲啊，仲有Juno 嘅耿耿於懷，係、 哦、 啦，即係基本上我哋成長年代嗰啲歌啦，都會聽過嗰啲歌啦。 因為咧呢種嘅餐廳文化咧、嗯，我都體驗過好多年前啊，喺、嗯、都出名嘅北角嘅一間喺熟食中心嗰度啦。咁啊，佢其實成個 area 都係咁。其實如果你日頭或者你較早時間即係。繁忙時間啦，我會形容你可能七點零八點晚飯時間去咧，都你都覺得係普通食緊小廚嘅嗰啲中菜嘅， 係係係。 咁跟住試過幾次啦，第一次仲要係同電台自己人去嘅。嗰、啊、次我唔記得係因為做完某啲 event 過去定點啦，咁另一次就係有啲台灣嘅女仔朋友拍節目識嗰啲嚟到香港咧， 成機 係啊，帶佢邊度啊？梗係過去嗰邊啦，咁樣咁又去體驗過。咁佢嗰只咧又係啦，佢會播啲。歌佢會好好、嗯、本地嘅，又係頭先你講嗰啲一定會出現啦。但個重點係咩咧？嗰、那個老闆咧，應該係經理，我唔知道，好熱情嘅，一埋嚟咁跟住嗰陣時，唔知佢真定假，咁佢又話認得啲主持啊嘛。咁佢見到我冇咧，你就冇呢啊你啊，哇！咁即係嗰啲嚟嘅。 因為佢哋應該即係佢哋嘅工種關係，佢哋應該會成日聽收音機。 係啊，咁就好熱情咁，大家喺度玩啦。咁、我仲記得嗰陣時學識咗教我哋點樣用筷子開、 開呢、個都係去學呢個 啦。點樣用筷子開呢、這個樽裝啤酒啦？然後重點係咧，嗰陣時啊，老闆好中意跳舞啊，咁跟住佢去到咁上一轉歌就會 Michael Jackson，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而重點咧嗰次第一次去嘅時候，唔知其中有一台嗰啲人係我應該都會識嘅，總之行內人士亦都係跳舞，即係有啲真係即係跳舞嘅朋友，跟住無端端啲人喺度 battle 啲咩啊？ 跳舞啊！即系播一只 咁好笑， 系啦，Michael Jackson 咁，大家就 moonwalk 啦，又喺度。 呢啲系喺嗰啲电影度先睇到嘅嘅剧情嚟 嘅。咁都系大家玩嘅，仲记得我哋嗰时讲笑话尹子龙啊，B Boy Dragon。话系 B boy， 跟住就嗰阵时，跟住佢就唔知做啲地板动作咁好，即系嗰件事你已经唔系识唔识或者叻唔叻，总之系你喺个气氛之下咧，大家就听住啲歌。食完嘢都咁上下，大家又未走，咁跟住大家就留喺度，就喺度玩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嗰陣時嗰、那個睇，我覺得同你應該嗰晚係差唔多嘅。 但總之成晚你其實唔係好記得自己食咗啲咩嘅，你就係記得嗰一晚好歡樂咁樣過咗一晚咯，唱咗啲咩歌咯。 因為你聽嗰啲歌咧好熟咧，你好自然就會有嗰啲。 有個共鳴喺度，同埋我開始明白你之前成日你都會講噶嘛，即係例如打碟為例，你雖然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電子音樂啦，但係你總會袋住一啲嘅必殺技喺個袋度，即係你知道啊呢啲我一喺個袋度揞出嚟咧，大家就會開始嗰個氣氛高漲噶啦，咁佢哋就會開始跳啦，或者開始合唱啦咁樣，咁我就覺得係喎，其實嗰晚就係、是。我估佢應該其實每一晚嗰、那個老闆咧，每一晚都係做緊同一件事，每一晚佢都係佢應該有幾分咗幾個唔同嘅歌單，八十九十千起，我睇住佢順住次序咁播落去嘅，跟住佢一定係咁樣順住啊。 到底今晚個年齡層喺邊 咧？ 咁佢就喺個喺嗰度行嗰幾首嘅歌咁樣， 去試啊咁樣。係 啊係啊，咁然後就大概知道啊，咁同埋佢又好好嘢啦，即係佢又即係。识好多唔同年代嘅歌啦，我谂佢嗰度个歌单横跨咗成40年噶啦，好老实讲。咁当然而家一啲音乐平台都好帮到手嘅，即系都容易帮你有个分类喺度啦。咁就变咗，大家又好似即系同埋食客同食客之间个距离都好似好近啊。即系当你识得一首歌，你喺嗰度唱嘅时候，你听到后边又会接，咁跟住突然大家嗰、那个关系好似近咗咁样，系啦。咁但系当然我哋都系保持咗一个安全 距离啦。 系啦， 唱歌有度好就咩？你唔使企喺隔篱都唱。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我自己坐喺自己个台嗰度，大大声咁唱咁样。咁然后隔篱台又听到佢哋又会好似开演唱会咁喺后边呼应咁样，争在未玩人狼啫咁样。咁啊，因为玩人狼太危险啦，个食点。咁但系即系总括而言，我觉得啊即系其实香港有好多唔同咁嘅食店咧，佢都喺音乐上边，我觉得系大家都有做唔同嘅一啲功夫，即系例如有啲近年少咗啦，因为疫情关系，咁但系即系以往会有一啲 live house 就系可能系high end 翻啲啲嘅，咁可能你喺度坐喺度，咁会有一啲嘅音乐人喺度表演啊，或者可能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有啲系弹下啲 jazz 嘢啊，即系唔同嘅环境底下衬托唔同嘅音乐，有唔同嘅气氛，嗰、那个体验系会觉得嗰餐饭系加咗分 嘅。因为就去旅行嘅时候咧，啲同啲朋友中意听歌，去到当地，譬如台北啊，或者你去你泰国都系噶，都会或者日本就会想 search 当地有咩 live house 噶嘛。 系 点翻转啲朋友嚟香港问有咩 live house？ 如果早几年嘅话咧，可能我未必咁熟。而家你会讲都有啊，枕住每个星期咧，譬如你最简单为嚟西九文化区咁都已经有啦。 有。 咁好多local 嘅 artist 都会喺嗰度表演啊，咁你又可以听到，即系嗰样嘢就好轻松，你又食住嘢听，咁跟住之后佢就演绎佢啲歌，咁你又可以感觉到，或者你可以 receive 到我而家最新流行乐坛啲人，但佢喺嗰度未必一定要玩流行曲噶，可能玩啲特别嘅 set 系平时喺第二啲场玩唔到嘅，咁又系一件事咯，可以 系啊，咁所以即系多啲发掘咯，我希望可以迟啲即系再发掘多几间唔同区份都有呢啲咧，咁我就好开心啦，可以每一个月都可以有唔同嘅歌曲体验咁样啦。 点解会知道成日都会有咧？例如跟住落嚟呢两位朋友之一啊，阿初中楚乔都系。见到佢个 social media 都有讲嚟紧都会有喺 live house 演出，而最得意佢都会分开两 set 表演，一 set 就即系自己初中楚乔啦，另一 set 就用呢一个嘅名衔去玩。 炎月黄昏，聊胜。

因为讲嘢真系好攰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奈地很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笑好费心事。Okay, sure. 听过 Jamie Gentleman 嘅新派头歌叫 OK Sure， 放工翻到屋企咩都唔想做嘅状态就系咁。有时屋企人都问做咩唔出声啊，都只能够话好攰啊。 松开衣领，把衫褛脱掉，遥控风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再拍戏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摆灯进情中。床铺的一角有他。气味回看已是四年 仍要走，未知的赛道，望着跌撞，转眼又怕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吐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却会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是否真水，一天光都过去。 有时明知道呢，即係应该要做啲休息或者做啲健康运动俾自己唞下。但偏偏都係鍾意沉淀喺拎住个酒杯俾自己思考下嘅时候。听下 MC 张天赋嘅派台作品叫做干。当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嘅时候，自己嘅内心天使同埋内心魔鬼就会打交。究竟做啲咩好呢？ 别人话我很拗，想去踢波都想喝酒，想半个亚洲。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变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分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戆，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一跳也自愿？ 展峰嘅新歌叫做 To Go。 我哋每个阶段都有唔同嘅课题，你要克服自己嘅坏习惯。 躺在梳化太难熬，用手机去无聊的追 pose， 并无期待，没有梦，饮啖冰水接埋电脑，想我解渴，然而很虚空，有用太空洞，太平凡和太过，我能随时打入气泡冲。 这首歌反映了他的课题，给自己就是要给一些冒险，给一些火花，自己去给一些动力去做事。刚刚听过希同的拍头作品，麻烦一支梳打水。接下来冯允谦这首作品的课题，我想应该就是告别和放下。 笑吧，自拍一张，记往昔闪闪发亮。抱吧，抚慰了哀伤，再去找新的去向。我知无谓继续，若再拖你与我都会受伤。我想迎住漂亮，放开，大概比因起注定。是最亲口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曾够片段，在这刻收得起都美丽，错的全部也别计。 冯允谦的 Take a Breath 用了一个 Gospel 的方式去为这首歌做一个完结，透过这种编曲为你带来一个很有画面的一首作品。 爱的定理有种难遇的千疮百孔，向爱不定理有种爱太哗众取宠，谁浮沉谁在跌破，曾如你我未添伤细线，拒绝刺痛，说好不轨动。如星光一眼可沉睡珍惜盲空，心底一片灰无谁伤痛，共舞于一淌细水里的先听懂，爱太紧密也透风，我怕双眼惺忪，谁回眸谁未够勇，平凡如你我慢手诗如歌，有待自送，这种情感仍很多。 或者是 fans 都形容他的作品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I miss you tonight, I pray that you would be mine, but who am I?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根希领衔主演。大考 疫情之下，经理将郭碧华任职的酒店更改为隔离酒店，但是他担心个仔吴家俊在家没人照顾，一心辞职帮家俊冲刺高考，但是这样就令家俊跌入全日在家被监控的无底深渊。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芬臣，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一个音乐类型咧，系好跳脱嘅，就系呢个涉谷系音乐。因为点解我会用好跳脱去形容咧？就系、是、你好难去用一种音乐风格去将呢一个嘅种类去定型啊。因为其实佢系受住好多唔同嘅音乐种类去影响，所以严格嚟讲咧，呢、這个涉谷系音乐咧，其实系一种音乐嘅风潮嚟嘅。可以話， 涉谷係我諗起哈咪蚊嘅 咩哈咪蚊啊？ 涉谷係女仔，你慢慢翻 車。 涉谷係喺唔係咁唔係雖然我攞出嚟講係好似搞笑啦，但原來根據我再 study 多啲都關係嘅。 其實係關事， 因為嗰陣時期九十年代咧興安室奈美惠，所以啲女仔嘅打扮咧就會即係皮膚黑少少嗰啲裝扮，跟住去到千禧年代咧阿濱崎步 hit 咧，大家就變翻白啲，咁但係都係叫涉谷係嘅女仔。 係啊，你講起呢個真係好 涉谷 係， 總之好闊啦呢啲細細個聽 嘅涉谷係咧你會發現。佢唔单止系一种嘅音乐嘅类型啦，佢仲系嗰个牵连到去可能系潮流啊、服装啊、设计啊、艺术等等嘅方面，都系有一种叫做涉谷系嘅风潮喺度。 所以我觉得最好俾大家理解，即系涉谷系即系咪紧接住呢个即系 City Pop 之后嘅状况，慢慢再可能演变出嚟。 系啦， 历史时间即系时间线后少少咁。 冇错，因为其实如果大家都记得之前有讲过 City Pop 啦 ，City Pop 咧佢就系喺呢一个嘅日本比较开始受到西化欧化嘅一个文化冲击之后咧，咁就开始将佢哋嘅一啲流行音乐结合咗一啲嘅 jazz 啊、blues 啊嘅要素啦，或者 disco 嘅要素咧，就形成咗 City Pop 嘅音乐。咁但系其实涉谷系咧就再广阔多少少，其实严格嚟讲咧，佢系一种精神嚟嘅，佢代表住嘅就系一种快乐啊、兴奋啊、缤纷，系啦系啦，即系好似 party 咁样嘅一个。 要素喺度啦。咁头先波盛你讲到一个人物就好重要啦，就係、是、呢个涉谷系嘅女生，佢嘅偶像就係 安 室奈 美 惠啦。咁要知道安室奈美惠系咩人呢？佢就係、 是、 Thank you， 唔该晒呀。你讲解得好清晰啊。 有冇错先你讲。 你讲得好啱啊，我觉得。其實嚴格嚟講，佢係地球人啦，係咪先？係嘛？ 我係嗰邊。 係咯，係咯。咁其實佢就係呢一個日本嘅一個音樂大師啦，小室哲哉嘅入室大弟子啦、 嗯。 而其實喺呢個涉谷系嘅音樂裏頭咧，呢、這個小室哲哉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人物嚟嘅，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就係、是。呢、這个小室哲哉咧，呢、這个添，好唔尊重呢位音乐 呢位 系啦，呢位大师咧，其实佢系可以话系涉谷系音乐其中一个最早期嘅领军人物，因为佢都做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流行音乐啦，咁亦都有一啲系比较叫做地下少少嘅，咁所以其实佢都影响住涉谷系音乐嘅一个、嗯、其中一个分支啦，我会咁样讲啦。我哋最初期喺呢个涉谷系嘅音乐度咧，其实佢系。點樣嚟可以講一下先嘅？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嘅美式嘅音樂文化影響咗日本之後咧，咁其實喺一啲 disco 啊，或者可能喺一啲唱片嘅鋪頭咧，就多咗好多一啲叫做相對地下啲嘅音樂人。 嗯、 而當時咧，日本有一個好出名嘅唱片鋪叫 Tower Records。咁然後呢一個 Tower Records 咧，其實喺裏頭佢哋嘅一啲店員咧，會揀一啲好。次文化嘅音樂作品嘅、 嗯，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唔係當時日本興緊嗰啲歌啦。咁然後佢當中就會牽涉咗好多一啲 jazz 啊、disco 嘅元素喺當中啦。咁或者係有啲係部分係搖滾嘅。咁但係嗰啲搖滾又唔係我哋最正常聽到嘅舊派嘅搖滾，佢係偏向輕搖少少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佢哋就會喺 Tower Records 嗰度。播好多比较非主流嘅一啲唱片，而喺嗰度流行到嘅一啲作品咧，好多人都会将佢归类为涉谷系音乐，因为呢间铺头正正就系喺涉谷嗰度嘅。咁然后亦都有一啲其实围绕住好多唔同嘅人物咧出现咗，包括好多名大家都会听过，就系藤原浩啦、Nigo 啦。你以为喂呢啲系潮流大师嚟嘅，即系佢哋系做一啲潮牌嘢嘅一啲设计人啦、主理人咁样啦。其实佢哋当时咧最初。唔系做潮牌起家嘅，其实佢哋最初系一个音乐嘅制作人嚟嘅。咁但系当时呢个涉谷系音乐咧，其实就系围绕咗好多呢啲叫做，其实佢哋系最早期我哋叫做 slash 啊、 嗯， 即系斜杆一族啊，即系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嘅，即系佢可以系同时系一个 DJ 啦，系一个杂志嘅编辑啦，同时间可以系一个潮牌嘅主理人啦，同时间佢又系音乐制作人，咁佢哋就系、是。有好多身上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文化啦，有一啲嘅氣息喺當中，就形成咗呢個圈子喺當中。咁、而要知道其中一個咧，喺涉谷系音樂係影響好深嘅人咧，就叫做小山田圭吾。佢嘅艺名系叫做 Cornelius， 即系呢个猿人争霸战里边嘅一个角色。 系啦，冇错。咁人称佢为呢、YMO 嘅第四人嘅，因为 YMO 其实如果熟悉嘅朋友仔就知道，其实系版本龙一佢哋啦，即系有三位嘅大师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因为佢都会喺一啲嘅其他嘅乐器部分会帮到手，咁所以咧佢就成为咗呢一个YMO 嘅人稱第四人，咁然後佢自己本身做嘅音樂創作咧，亦都係非常之廣泛嘅，因為據說啊佢係唔中意重複自己做過嘅嘢、 嗯， 所以於是乎佢每次出嘅一啲唱片嗰個風格咧，都係好唔同嘅。咁啊喺呢個時候，不如先聽一聽呢位 Cornelius 嘅作品俾大家。有一啲相对上会系实验性多啲嘅作品，例如系呢一首啊，同埋顺带一提啊，佢几靓仔噶。 听过有 Cornelius 啊，呢个小山田圭吾嘅《在梦里》。 所以其實佢呢個名係咪話《陽春霸戰》嗰度嚟？咁的確 inspire from 啦。所以其實A 即係嗰個潮牌咧，其實都係又係《陽春霸戰》噶嘛。 係啊，咪就係阿 Nigo 咯。Nigo 嗰陣時都係做音樂，所以其實佢哋兩個都係 friend 嘅， 都 係 受呢個作品影響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去了解即係涉谷係或者其實日本嗰段時間，你當 Hip Hop 開始個音樂嗰、那個理解就係因為日本你當好似香港嘅廣東歌咁樣咯，即係嗰個意思咯。因為日本同香港都係大家都係一個叫做受外。外国文化影响的地方、然后吸收了人家的文化再变成自己的音乐即摆入去嘛。 一个特质是。 咁香港可能就再加一重就即我哋都会再受日本吸收了人家嗰啲嘢再吸收日本嗰啲嘢咁再多一阵啦。我哋会有呢一个啦。咁而涉谷系我觉得你一个再容易啲理解嘅呢就系、你当 MK, 旺角。係啦，即係我唔係話旺角同涉谷係同等啊，但你理解佢一个区域佢个文化就你讲旺角你諗都系一样嘢啦嘛。 東京的旺角就是涉谷咁啊嘛，都近嘅。我覺得呢個比喻都有 啲 似嘅， 就是一個很重要東京商業區。咁你啲人去買嘢啊、行街都會有。 好多學生去嗰度買一啲潮流嘅品牌啊。 所以佢哋好快係其中一個城市會直接吸收歐西流行嘅一啲音樂嗰樣嘢。咁所以亦都有一個講法，就頭先你講 background 之外，就是一啲 CD 鋪啊。如果你想聽外國歌嘅話咧，嗰段時間喺即係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嗰啲位置咧，你真係涉谷啲 CD 譜係最齊或者最容易揾到， 係絕對係。 咁你嗰班音樂人，即係頭先講小山田啊，佢哋嗰啲可能真係有時揾歌就係、我同 CD 譜 friend， 跟住新歌嚟到啦，你就去揾啦咁。所以喺嗰度你揾到嘅歌。然後就可能會人就會認喺涉谷嗰度，即已經變成咗一個等同咗嘅字啦。然後再加上就係涉谷係啲嘢咪好悠閒、好舒服、輕鬆，就係、亦都有個講法，就係因為涉谷始終個地方嗰個密度高啲，咁佢啲 live house 表演場細啲，咁所以變相喺嗰度你冇得肥咁大棚人，你就只能夠 做啲靜靜地、 超超地啊、啲 lounge 啊，咁所以你會聽到有啲好 jazz 啊、bossa nova 啊嗰啲都喺裏面，就係因為喺嗰度呢個區玩嘅歌啲人啲 live house 就係呢啲人。係 啊係。頭先我覺得你有一樣嘢形容得好好啊，就係、你啲嘢喺邊度買啊 ？MK 買咯，旺角買咯，你啲歌喺邊度聽翻嚟啊？涉谷咯，系咁样喎，又真系。 你年青人潮牌，你 系 谂旺角，你唔系谂中环一样 啊？系 即系嗰个意思咯。咁你可以咁样理解涉谷系就系嗰度嘅文化，嗰啲音乐就系我好年青人啊，外国多啲啊咁样。咁而头先讲嘅小山田就 系 一位非常之重要嘅涉谷系先驱啦。 系啊， 咁其实佢嘅前女友啊。 所以咧又系嘅，都系有关系。你发现嗰个群组咧好有趣，其实佢哋嗰个圈子咧，衰啲咁讲系一个小圈子嚟嘅。不过后屘越发越大咁解嘅。 系啊，都好重要嘅。嗱，因为头先讲阿小山 田圭吾啊， 系啦，咁圭吾佢头先有自己即系佢玩嗰个 Cornelius 啦。咁但系其实前身都有一个二人组合，就系叫做涉谷系，你当先驱啲啦 ，Fifth Guitar 你都会播。 系冇错。 咁嗰对就其实玩咗几年到啫，八十年代未玩到。九一年解散，這個解散好重要，就令到小山田搞 Cornelius 啊嘛， 唔係因為分咗手，可能分咗手，所以就咩？佢哋分咗手，所以就冇咗啦。 跟住呢一個嘅佢個女前女友啦，小山田啦 ，Kahimi Kari 啦，就被譽為呢個涉谷係女王，因為佢其實當初入行咧，就是、小山田幫佢做啲歌去唱嘅。咁呢個涉谷係女王啊！Kahimi 咧，咁其實佢都有趣，因為聽說佢話又唔係好中意，唔算太中意日本文化啦。佢比較中意聽法國歌嗰啲嘅，咁、又係以前讀攝影，咁啊做過 freelance 攝影師，係啦。咁跟住後屘就做自己的歌，就同小山田合作啦，就拍拖啦，咁就做嗰啲歌。 一拍拖出事嘅，通常呢位即係大家都做音樂嘛，一拍拖咧就做音樂噶啦。 所以有啲人講話就係當佢哋分咗手，2001年咧，佢哋分手啊，跟住之後呢個 Pizzicato。Pizzicato 5解散各樣嘢，呢啲重要人物啲關係開始拆開咧，涉谷系就開始就叫做飛歐咗， 沒落咗。 所以啊，呢對情侶真係好緊要，陽過小龍女咁樣嗰啲 feel 啦。涉谷系陽過小龍女。 姑姑，我哋今日做音樂啦，姑姑。 係啊，咁最尾呢一 part 揀嚟咧 ，Kahimi Kari 咧揀咗首歌就係92年推出嘅作品。咁啊，呢首歌記得，而我揀咗個法文版本嘅，佢有日文版、法文版。咁呢個法文版咧，咁、那個歌名就叫做 Mike Always Diary 啦。咁 Mike Always 咧其實係都係一個英國獨立音樂廠牌嘅一個創辦人，係啦。咁啊，歌詞裏面就係講話，我每日高中放學就去 cafe 噶啦，跟住咧今日我同啲 friend 傾嘅話題咧就係、Mike Always 就觀察呢一個人，佢當佢係客人，每日就係飲咖啡啊嘅一個狀態。咁啊，法文版可以聽下呢、這個涉谷係女王係點啊？ 咪好舒服咧？喺好轻盈啊，觉得又可以坐荡秋千。 我想放工啊，直头。 六点嘅新闻之前，我哋翻音乐新闻听过有 Kahimi Kali， 因为涉谷系女王之称嘅92年作品叫 Mike Always Dadd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台风纳沙现时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东南大约4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晚午夜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后日公布首份施政报告。他说施政报告封面颜色选用绿色，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稳定。李家超在社交网站上载的片段中指出，他反复思量市民关注的问题和对香港的愿景，感谢社会各界在过去3个月提供意见和团队的支持，促成今份施政报告。他又说香港的未来充满希望，期望施政報告可以為市民帶來信心，今屆政府會積極創造機遇，為香港注入源源不斷的動能，構建更和諧穩定的香港。跑馬地警署早上有警員的警槍懷疑意外走火，無人受傷。警方表示，早上9点多，一个当时身在警署隶属港岛总区交通部的男警，他的警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说，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港岛总区交通部跟进调查。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傍晚6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9.2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下午4点半至5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74、54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8、64和74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大约26度，明日骤雨增多，气温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朝早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车龙而家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通去大老山隧道之路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二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去顺利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范围车多，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揸车的朋友请加倍注意安全。提一提大家，九龙城的牙前朗道水管急修工程仲做紧噶，而家介乎甲丙达道至到牙前围道的快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1996年成軍啊 ，Dragon Nash 可以話係咧最早期將 hip hop 同埋 rap 咧融入唔同嘅一啲音樂風格啦，包括係搖滾啊，包括係 R&B 等等啊。咁啊，聽過佢哋呢首作品《沉靜歲月的階段》。 Boom clap, boom boom boom clap, boom clap, boom boom boom。I'm the 宇宙のスーパーラバーバーバルなのに Hey yo, don't know why this 高橋拓のビー Gotta be so fly with your hate or melody Now listen I don't know why 君の基準がとても曖昧にもかも So upside あれもこれもプレゼンされても Baby don't you know それだけじゃないよ I don't know why 隙間のない迷いのなんだろう Is that battle 歌唱かどうかで変えるものなんでも与えてもSays no. I gave her this, I gave her that, 飾れるものは夢のようだけのダイヤモンド rings are not forever Name anything, 宇宙線 that blinks Just anything, 月の光までも Baby, come talk to me Baby, can't you see, 分かってほしい This is my 気持ち Ooh, tell me, tell me, 'cause 限度なんてない好きなもの倍して La la la la la la Ooh, say that you miss me, 僕かもないし ちょっとしてほしい Girl, ooh Gucci Benny 塗って Can we 真面目に2人で Rock Rock If you don't mind Ooh, tell you this is all about 今にじゃ買えないものだから でも Only time is all your 微笑み I hear your melody La la la la la la How can I 伝えればいい Just spend some time with me 時間がない So please もしマジなら誰がらび Gotta be loving and hugging it up 一隊嘅三人 hip hop 組合，佢哋叫做 M Flow， 同場仲有 Love Melody 同埋 Leo Hair Miss You。上半小时都提过噶啦，呢两人组合咧可以话系涉谷系音乐嘅始祖人物啊，分别系有小山田圭吾同埋佢嘅女朋友 Kahimi Kali 组成嘅 Flippers Guitar， 带嚟佢嘅作品 Young Alive in Love。跟住落嚟都系涉谷系音乐非常之影响深远嘅一对组合，佢哋系 Pizzicato Five。 少少更正啊，头先 The Flippers Guitar 嘅成员咧，因为小山田圭吾实在系有太多嘅组合曾经组成，所以头先所讲嘅 The Flippers Guitar 应该系由小山田圭吾同埋小泽健二去组成嘅。而家有 Pizzicato 5 Baby Portable Rock。今日完结节目有呢首作品。是啊，广东歌来的。但亦都带住浓厚的涉谷系味道。他是彭玲。歌曲有咁浓厚嘅涉谷系味道，因为原因好简单，作曲嘅朋友同样都系头先提过好多次嘅呢个名称，小山田圭吾作曲。结束今日嘅槟城 Monday Blues， 最后带嚟有呢一首嘅作品，彭玲1996年推出嘅《回味》。我哋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